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刨根问底与达成业绩。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那这篇文章呢，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我来讲最后两个领导力准则。刨根问底和达成业绩。那今天呢，讲的第一个领导力准则是刨根问底，其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深入各个环节，随时掌控细节，经常进行审核。当数据与传闻不一致时，持有怀疑态度，领导者不会遗漏任何工作。刨根问底这条准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领导者能够深入各个环节，掌握细节。第二，领导者经常进行审核，数据和传闻不一致时要有怀疑态度。第三，领导者不会遗漏任何工作。首先是领导者能够做到深入各个环节并掌握细节。这一点呢，字面上不是很难理解。掌握细节呢，让领导者看问题不会浮于表面，而是能够深入下去。在微软、IBM 这样的大企业，一名员工一旦成为经理，往往只注重高层面上的东西，而不愿深入细节。主要原因呢，有两个。其一呢，是他们距离细节比较遥远，其二呢，是他的上级乃至更上级的领导只需要看到宏观的东西，所以呢，深入细节对于他来说没有实际的奖赏。但是啊，这对领导者管理公司却未必是好事儿。关于这一点呢，贝佐斯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亚马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各种事件，比如网站运行慢了，那再比如某个功能无法使用了等等。那只要是与公司相关的事情呢，贝佐斯总是事必躬亲地参与进来。比如他本人经常会出人意料，那随机进入一个在开的会议，或是呢亲自给人发邮件汇报或者解释事情等等。很多人会奇怪了，那贝佐斯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从公开的渠道来看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公司内部大大小小的邮件列表，那贝佐斯都在里面。贝佐斯呢喜欢时不时地随机查看某个邮件组里的邮件。另外一方面呢，是公司内部给贝佐斯写 email 的渠道很畅通，贝佐斯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公司内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异常事件。贝佐斯呢，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领导者不应只局限于大局，无论是处于什么位置的领导者，都需要有深入细节，随时掌控各个环节的能力。那只有这样，公司才能够良好运作。这条准则的第二部分是对审核的严要求，但要知道亚马逊内部完全数据化了。那具体到打开网站需要多少时间，直至每个功能最多允许出现多少错误等等。量化的体系呢，是亚马逊非常依赖数据去做决策。那使用数据来做决策本身不是坏事，那这起码好过拍脑门做决策的工作方式。然而呢，用数据做决策很多时候啊，也会出现偏差。数据出错原因有很多，但无论是数据本身出错，还是说实际状况才是错误的，只要最终数据结果与实际状态不符，领导者就需要彻查。在亚马逊这样的状况经常出现，这就需要领导者时刻保持警觉状态。因此啊，可以说对任何事物都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是领导力准则很重要的一个点。关于这个领导力准则的最后一部分，即不会遗漏任何工作，与之前提及的最高标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个领导者应该面面俱到，不遗漏任何东西，这其实啊，是以极其严苛的、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和团队的结果。亚马逊领导力准则里啊，除了提出领导者要深入细节、不遗漏任何工作的要求，也强调工作时要能抓住工作的关键决定条件，并以最终完成工作、达成业绩作为判断工作好坏的指标。深入细节呢，绝非眉毛胡子一把抓。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领导力准则，达成业绩呢，恰好反映了亚马逊对领导者在这方面的要求。达成业绩的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会关注其业务的关键决定条件，确保工作质量并及时完成。尽管遭受挫折，领导者依然勇于面对挑战，从不气馁。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其实非常容易。达成业绩呢，简单来说就是最后把东西做出来，有一丝以结果论英雄的意味啊。做企业不是请客吃饭，最终呢是要为股东创造利润的， 那所以，在亚马逊领导力准则里，最后一条就是强调任何领导者都应达成业绩。以结果来说明一个领导者到底是不是合格，这在何时何地都是毋庸置疑的硬指标。贝佐斯在这一条准则中啊，不仅提出了要求，而且深入探讨了如何做到达成业绩，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关注业务的关键决定条件，确保工作质量并及时完成。第二呢，面对挫折不气馁。第一部分谈及了达成业绩的关键，工作质量和工作速度，掌握两者间的平衡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但凡呢有过大项目开发经验的人都知道，要求质量了，速度不一定能上去，速度上去了，质量可能又会是问题。所以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提高速度是需要技巧和耐心的。贝佐斯呢，能够指出质量和速度是业绩的关键，很有远见。在这一条领导力准则里，贝佐斯特意强调了要面对挫折不气馁。想来呀，他在创建亚马逊以及达成业绩的过程中，必然遭遇了很多挫折，所以他才要将这一点写入领导力准则。当然了，这只是我一家之言，并没有特别的证据支持。虽然说以成败论英雄不一定正确，但企业行为来看，结果一定非常重要。那或许你要问了，亚马逊强调做决策要为长远目标而服务，不能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的规划和利益，但同时却又强调需要有业绩。那么，远期目标和近期业绩之间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呢？对此，亚马逊领导力准则并没有给出答案，那贝佐斯也没有表述过他的看法。但是我想呢，领导力准则给出来的是纲领性的东西。而把纲领性的东西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就需要看每个人的悟性和能力了。那至于这种平衡点到底在哪里，也许具体到每个问题上会有所不同。而能否做好远期目标和近期业绩之间的平衡，这正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和一个平庸的领导者的区别。亚马逊领导力准则这一系列呢，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它博大精深，而我个人的理解难免浅薄。那我之所以呢会写作这个系列，一是希望传播一些伟大公司的管理理念，一是呢将其作为一个自我学习和不断进步的过程。那这一套准则里面啊，有很多关联和冲突，或许呢不是我能够一一理解和解答的。这个系列呢，主要还是希望起到领进门的作用，希望我们一起领悟，不断。